过后，就会是温暖春天。雨天过后，太阳和彩虹会同时出现。阳光下挺起胸膛，露出我最美丽的笑脸，带着微笑把梦想实现。我想要站在这舞台，证明自己的力量，为我自己鼓掌，聚光后，太阳和彩虹会同时出现。阳光下挺起胸膛，露出我最美丽的笑脸，带着微笑把梦想实现。我想要